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10月12号星期四，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最低温度6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了解到，今年1到9月期间，全市共建设提升了上千个便民网点，涉及7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其中蔬菜零售、便利店、早餐等便民网点在城市社区覆盖率达到了近90%，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今年全年的便民网点建设任务已经提前完成。 10月11号，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相关评定小组对阳光餐饮示范街的创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示范街分别位于大兴区的龙湖天街和王府井商业中心。据了解，大兴区将以创建阳光餐饮示范街为起点，全力保障辖区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为19大的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 11假期过去了，天气也明显转凉，秋天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大兴区为了打击非法狩猎及非法经营野生动物制品等违法行为，园林绿化局森林公安处重拳出击，加大了巡查和打击力度。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了解到，今年1月到9月期间，全市共建设提升了上千个便民网点，涉及7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其中蔬菜零售、便利店、早餐等便民网点在城市社区覆盖率达到近90%，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今年全年的便民网点建设任务已经提前完成。 9月底，广渠路的居民迎来了一家新发地直营菜店，虽然面积只有300多平方米，但是各类老百姓日常所需的产品一应俱全，比如蔬菜、水果、水产、海鲜、米面、粮油、牛羊肉类等。在菜店出现以前，附近的一家菜市场是周边居民买菜常去的地方。今年菜市场被疏解之后，新发地直营菜店前来补位，在提供买菜方便的同时，规范化、连锁化的经营方式也为居民舌尖上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据了解，在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中，撤一补一是蔬菜零售等生活性服务业享受的特殊待遇。首都面貌日新月异，曾经的传统菜市场因为环境脏乱、肉菜来源难以追溯等多种原因，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了确保百姓生活需求，每拆除一个菜市场，都会在原地或者附近建起新的社区菜店。这些新菜店不仅干净整洁、服务达标，而且产品可以追溯，成为京城蔬菜零售的主力军。 在城六区基本实现便民商业网点全覆盖的同时，远郊地区的便民商业网点建设也在不断提速。今年前3季度，除城六区以外，全市其他区共建设提升网点近600个，占全市的1半以上。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以来，一批新零售超市在北京接连涌现，也让京城居民有了别样的消费体验。比如盒马鲜生在北京开出了3家门店，永辉超市的超级物种也亮相石景山，而美团首家长鱼生鲜超市则在望京落户。 除了超市，京城便利店领域也迎来发展新契机。8月18号，首批超市发罗森便利店在海淀区亮相，超 超市发与罗森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在北京加速拓展便利店市场。罗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开业以来，超市发罗森花园路店销售额比以前的门店翻了一番。在未来五年内，罗森便利店和超市发将联手在海淀区至少开出60家以上的便利店。不仅如此，今年以来，罗森便利店也开始向大兴、通州和房山等地区拓展。 国庆节前夕，官员百姓生活服务中心开始试营业。服务中心位于新街口玉廊西园，地下一层是生鲜超市，地上一层提供多种便民服务。在这个百姓服务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居民们也出了一份力。九月初，一场民意征集会在新街口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召开，来自新街口街道的41位居民代表纷纷表达意愿，希望在家门口享受到服务。10几项业态被列在了投票板上，居民们将手中的6张票分别投给了最心仪的几种业态。根据民意投票结果，官员百姓服务中心在居民们的期待中诞生了。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德胜街道、南北长街等街道也是由居民票选引入的社区菜店供应商。在本市便民网点的建设过程中，关于建什么、在哪儿建和谁来建等问题，不再是企业自己的事。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通过居民议事会等形式，了解百姓的真实需求，从中优选出合民意、接地气的服务业态和企业。 本台消息，10月11号，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阳光餐饮示范街评定小组对阳光餐饮示范街的创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示范街分别位于大兴龙虎天街和王府井商业中心。 评定小组对大兴区申报的阳光餐饮示范街的相关材料进行了查验，对示范街区域内的餐饮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专家们对餐饮单位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内容涉及卫生状况、人员健康证情况、食品安全信息公示、食品原料供应情况、餐厨垃圾处理等各个方面。评定小组对我区示范街的创建工作给予肯定，在一些细节方面也提出了整改意见。 据了解，大兴区将以创建阳光餐饮示范街为起点，全力保障辖区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为19大的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 本台消息，11假期过去了，天气也明显转冷，秋天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大兴区为了打击非法狩猎及非法经营野生动物制品等违法行为，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森林公安处重拳出击，加大了巡查和打击力度，对非法狩猎野生鸟类、非法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的多发场所加强了巡逻检查力度。这些重点地区包括集贸市场、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停歇地。 据了解，每年的9月到11月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也是非法猎捕案件的高发期。区园林绿化局针对这种情况加大宣传执法力度，采取多项措施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措施包括，一是给各镇下发通知，并用短信、微信等方式加强领导对工作的重视；二是利用广播、宣传横幅、张贴宣传画等形式加强爱鸟护鸟的宣传；三是加强巡查力度，各镇都安排专人对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巡查，尤其是气管果园、平灶林地和其他林区周边，一旦发现粘网立即拆除，发现野生鸟类立即救助，发现非法猎捕人员立即报警。四是森林公安加大执法力度，联合区工商分局对集贸市场开展执法。 据了解，依据国家林业局、公安部的相关标准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发生3种情形将应予立案。这3种情形分别是：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20只以上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 以及具有其他严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的。 标准中还明确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50只以上的属于重大案件，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100只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属于特别重大案件。 依据标准，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森林公安处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每年3月到5月、9月到11月禁止狩猎。 本台消息，近日一位家住大兴的市民李女士向媒体反映，自己近期在网购时多次收到卖家提示说北京地区发货会出现延迟的情况，而自己的其他快件也比以前收到的时间晚了很久。市民告诉记者，淘宝卖家说近期快递可能会延迟几天，我从南京发来的圆通快递相比往日就晚了好几天。 根据李女士介绍，她的老家在南京，所以经常会收到老家亲友寄来的东西。李女士说，我们经常用的是圆通快递，以前一般从老家寄过来需要4天左右，这次的已经7天了，快递仍没有显示派送。李女士给圆通客服打去电话咨询，对方表示近期北京地区的快递收货会有延迟，但是肯定会收到。李女士告诉记者，我问客服大概还需要等多久，客服告诉我也不太清楚，可能还需要再等几天。 记者随后也拨打了几家常用快递公司的客服热线，发现每家的情况各有不同。比如顺丰快递、中通快递和韵达快递的客服都表示，没有接到北京地区暂停收发快递服务或者其他相关的通知。但顺丰快递客服承认，近期对于邮寄物品的检查审核将更加严格，尤其是液体类及易燃易爆物品。圆通快递客服则表示，北京地区收快递会有短时间的延迟情况。唯有天天快递客服直接告诉记者，北京市大兴区已经暂停了寄出快递业务，但是收件暂时不会受到影响。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啦！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汤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延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吕明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 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小记者大世界，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中教实验学校的小记者彭文宇。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七小的小记者赵卓宏。 赵卓宏，今天来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你肯定想问问我11小长假都做了些什么，有哪些收获。 你也太了解我了。 都是套路啊。其实这个假期我和爸爸妈妈去辽宁的红海滩旅游了。 我爸爸妈妈也带我出去玩了，不过你是去北方的辽宁，我去的是南方的贵州。 你看，我们一个去南方，一个去北方，我们都参观了不同的风景，体验了不同的风土人情。相信其他同学在这个假期也去了不少地方。下面我们就进入新闻议事厅，听听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吧。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国庆长假之后呢，我们的录播间今天呢是迎来了来自两所学校大兴七小和中教实验学校的小记者们，他们是大兴七小的陈兰希、李嘉诚、张诗冉、赵卓宏，还有来自中教实验学校的黄佳慧、彭文宇、尹轩琪，欢迎你们孩子们。咱们刚才也提到了，既然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肯定也是离不开这个国庆长假。我先问一下大家，咱们国庆长假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国庆的最后一天呢，我跟妈妈一块儿去北京展览馆参观了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果展。 我和家人一起去了草原天路观看景色。 我和爸爸妈妈去辽宁的红海滩玩了一下。 我和父母回了老家去钓鱼螃蟹了。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贵州看了黄果树瀑布。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水浒好汉城。 我听了一下你们的国庆长假安排的都非常的充实啊。哎，那我要问一下，那在这个国庆长假中有没有发生你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在北京展览馆里面呢，我戴上了那种高新设计区的那种 VR 眼镜，之后就看那些憨厚可掬的大熊猫就像在眼前一样，特别可爱。 是感觉 VR 眼镜科学技术给你带来一种新的体验哈。 这次我和爸爸妈妈去红海滩，因为我是北京人，然后离海也不算特别远，就是不是环海的，然后我就看海，因为大家都知道海是蓝色的，然后我们去那个辽宁的那个红海滩，然后一看远远望去海都是红色的，然后我们坐上大巴车，听那个车里的导游就说，他说红海滩是因为有大量的一些藻类植物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使海变成红色的。我觉得大自然非常的奇妙，我们这样一次去大海，然后就可以感觉把心情放松，就是很抒情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哈，看到大海的感觉。 我回老家钓螃蟹，因为有的人螃蟹钓上岸却螃蟹夹子却松了手，就在岸上跑来跑去，就上演了一出人追螃蟹的场景。我觉得特别有趣， 人追螃蟹的场景。哎，其实我觉得钓鱼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也经常非常常见，但是可能钓螃蟹还不是会经常看到。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钓螃蟹和钓鱼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个钓竿不一样，因为钓鱼的钓竿线头绑的是倒钩，钓螃蟹的钓竿线头是一个夹子，夹子上夹着鸭肠，把鸭肠放入水中，螃蟹就会夹它并把它吞下去， 这个螃蟹就上钩了。 等 于螃蟹上来的时候它的夹子是一直夹着咱们 一直夹着鸭肠的， 这个螃蟹上当也是因为它贪吃加上它贪心，是吧？好，还有下一位同学。 黄果树瀑布，如果你离近它的话，它那个水都会全都滋到你的身上，然后呢你必须得穿雨衣，要不然你的全身就会湿透，然后它的声音特别像雷，轰隆轰隆的。 你去的是贵州的黄果树瀑布，那你们觉得旅游对你们小学生来说，你们更需要哪些方面的，怎么说呢，关注，或者是跟大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小孩子可能更注重那些就是比较好玩的，但是大人呢应该就是不仅好玩，但还有一些那种可以增长见识的地方，应该就是去的更多一些。 因为爸爸可能是父母都特别那些繁重，可能是要外地出差之类的，然后他们有些城市可能已经是了解过，已经去到了，然后我们作为小孩子就觉得一些城市特别新奇，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特别想去，想开阔眼界。 因为我的父母经常出差，所以哪儿都几乎全国都去过，但是我对好多地方都特别好奇，比如说草原呀、海边呢都特别好奇，然后我就想去那些地方玩。 有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玩，但是大人他们都喜欢购物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小孩子都特别好奇许多东西，所以我们都是注重的玩，他们都是注重的开阔眼界呀什么的，长知识。 我们都是觉得有一些东西特别有趣，都是图有趣，但是他们大人就是要求我们去看有一些可以增长知识、有文学的一些东西。 嗯，看来你们的旅游的需求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还真是不一样。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次出去旅游和你们以前平常的时候出去旅游的话，选择目的地这个事情是谁来做决定？ 就是我们家选择目的地呢，就是通常都是我跟我妈妈提议，之后我妈妈再在网上搜集一下，看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小孩子去。 我们家呢，通常都是我爸先找好地方，去询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然后之后问完我之后再去询问我妈。如果我妈不愿意去的话，我们再民主投票重新选地方。 我们家就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先选好了，选一些地方，然后呢适合我去的，再把他们都推荐给我，问问我喜欢哪些，然后就去。 嗯，我听你们说了，这个决定去哪玩的地方还算都是比较民主的哈。那刚才你们也提到了，就是去一个地方旅游的话，你们的需求可能跟你们父母本身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那有没有就是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定了一个地方，但是你可能并不感冒，但是他们却带你去了，你会发现他们想让你看的东西和你想要看的东西并不是很一样。有人点头了，你来说，黄佳慧。 嗯，就是我也去过草原，然后呢，我印象中的草原就是能在上面打滚儿，然后能骑马的那种。然后呢，上次我爸爸妈妈带我去，本身说要去另一个地方，但是去了那个草原，然后呢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呢就没有玩得特别开心。我就那个草原嘛，就是有点脏，然后有很多牛呀，很多羊啊，根本就玩不了，只能看。也没有蒙古包。 那你们是去了一个假草原。那其实说到咱们要出去旅游的话，尤其是国庆长假，我发现有两个字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你们知道哪两个字吗？人 多 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你们去的地方人多到什么程度？ 根本走不了。 根本就走不了。 嗯， 还有呢？ 堵车。 就是我们的车走一会儿停一会儿，因为堵车还会发生许多的事故。 那我们去红海滩，就是一进景区，它是分好几个景点的，然后是要用坐大巴车，然后来回那样到另一个景区什么的。 嗯， 然后因为人特别多，然后就都堵在那个大巴就候车室然后那块，然后就进不去，然后每进景区就随便看两眼就完了，都不能什么特别那种很在意的拍照什么的，就得拍一两张就凑合就算了。然后因为等车的人特别特别多。 那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呢，在景区？ 就是我们在那里玩，然后呢就看见了一个叔叔，然后呢随地吐痰，然后呢在那个在一个就是那个房子的那个石头上刻自己的名字。 去大连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那个海边，然后我们就去有一个就是那种桥，就是那种没有名字的桥，然后我们就是上面有一个小阁楼，就是两层的，我们到上面以后那个全是木头做的，大部分是木头做的，也有一点石头，然后就是有些人那个整个走廊都是，然后他们就拿小石子然后在上面刻字，然后说乱七八糟的，然后墙上也被拿笔写了什么什么的，然后觉得因为很煞风景，因为觉得这个小阁楼是特别漂亮的，然后就他们都给画成乱七八糟了，觉得很不好。 就是呢，我们去那个北京展览馆的时候呢，就是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那种观众留言的那种电子的，就是往上打字它就会往上播的那种留言的那种版，之后呢有的人说这个地方非常好看什么，就是有的人说的是这个地方真正的好，但有的人就是利用它来开玩笑，就比如说同伴的某处不好的地方呀之类的。就是本来那个留言板就是给观众自己写关于这个景区的，但是他就是拿那个板子当成了一个笑料。 就是我们去汇聚里边有宜家，然后宜家家具里边我们看见它都是有那个种摆的，然后呢展示品，然后有人我看那上面都贴说不让在那个展示品上面，有的是床啊，他们都在那上面睡觉，然后呢睡觉躺着呀，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个人，然后呢我就看他把喝完的果汁放在那个展示品的上边。 就是看黄果树瀑布的时候，那个雨不是会溅到身上吗？然后我们都从外边买雨衣，那个雨衣是塑料的，就是他们有的人就是身上就没有了，然后就没有雨了，他们就把雨衣脱下来随地扔，都不扔到垃圾桶里。 我发现你们都有一双非常的能够仔细观察的眼睛，你们也看到这些不太文明的大人做的一些不太文明的一些事情。那我想问问你们，如果你们是景区的管理者的话，你们会怎么来处理这个，比如说堵车、车多，还有这些不文明的现象，你们会来怎么处理或者管理呢？ 就是像新加坡那样处理，就是谁随地吐痰罚款200。然后呢，如果每个人都像他一样，那么咱们的交通也会越来越乱。 嗯，你说可以罚款。你来说。 就跟他讲道理啊，说都贴着那个告示的，他都不尊重这些管理员什么的，就要跟他讲道理。 我觉得还是就是像要加大惩罚力度，因为有些人他就跟你就这样，然后你要是给他轻了，他就然后你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你就不能给他那些留颜面之类的，就得狠狠的罚那种，然后才能把他教训一下。 必须要严惩，一发现这样的不文明现象就要严厉的惩罚，对吧？ 对。 那你觉得要罚多少合适呢？刚才那个黄家辉说罚200，你觉得罚多少合适？ 就刻字就是按字数来，就是罚款吧，每个字什么多少钱之类的， 按照字数来罚款。 嗯，然后还得按那种字体的大小，就是字也大的也得罚款之类的。 嗯，按照它的对这个景物的破坏力来算哈。 对。 嗯，好，赵卓红心非常的细。 我认为呢，就像那个观众的那种电子的那种留言板一样，大家就是可以在那个软件上面有一个那种可以筛选的，就比如说那些不文明的话语呀之类的，都是可以不显示上面，不让别的观众看见的。而且呢，就是对于那些乱说的那些人，可以就是找那些屋里面的管理员之后告诉他们不要这样。 嗯，你是有堵有罚，从科技上呢设置一些敏感词，把这种现象给堵截了，然后呢相关的执法人员要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惩治，是这意思吗？ 对。 嗯，好，好，非常感谢你们。旅游的意义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老被那些作业呀什么的压着，就压力非常大。之后呢，就是出去玩，尤其是爬山呀之类的，就会放松一下心情。 嗯，会放松心情。还有吗？ 我认为旅游的意义就是可以让大家观看更多的景色，拍在自己的手机里，随时都可以观看。 我觉得旅游的意义就是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因为在北京就是就那种京城气息，然后待久了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没意思，然后可能想去别的地方，就是来看看别人家的那种风情。 因为我的父母天天出差没时间陪我，所以我觉得旅游的意义是可以增加亲情，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去玩，一起去欣赏景色。 我觉得旅游的意义就是可以让你开阔眼界，就是可以让你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呢对长大以后有一些帮助。 我也是跟彭文宇一样，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能让我们看到许多那个没有见过的东西。 嗯，假期就是用来放松的。我们小学生每次就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有压力，然后呢假期能使我们放松，然后呢体验各国的风俗。 感谢你们孩子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录播间做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新奇的好玩的你们的观点和想法。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